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林卓廷。 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今日介紹嘅咧就係大煮系列嘅大江南北啦，我哋將每一種菜系最精華嘅菜式係 produce 出嚟俾大家，可以拎翻屋企咧就叮熟嚟到食嘅。咁咧就有四樣菜式咧就首先推出嘅，呢個咧就黃山燉鴿啦，大家睇下係有原隻嘅乳鴿同埋咧肇慶酒，係燉好多個鐘頭咧而成嘅。如果你中意食上海菜咧，你就成日都有食噶，就叫腌笃鲜。腌笃鲜系有乜嘢呢？猪腩肉啦，呢个咸猪肉啦，百叶结啦。好啦，第三个啦，咸子肉咧就用猪腩肉啦慢煮而成嘅，嗰啲肉咧然后先至松化。好啦，第四道菜咧就叫剁椒鱼头。嗱，大家知道剁碎嘅系啲紫天椒，佢系有整隻嘅大鱼鱼头、肇庆酒同埋泡椒。一睇落去咧就刺激食慾噶啦，其實係做餸幾好咧。你話屋企自己叮翻熱佢，幾 percent 就唔係屋企你煮得到嘅呢啲嘢，其實係咁呢四味餸咧就推出噶啦。 都唔係。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哇！呢個禮拜真係上，即係我覺得都幾難去適應啊。即係諗話題呢樣嘢咧，諗話題呢樣嘢咧，一係就係冇嘢講啊，一係咧就多到你唔知講乜好，係咪？咁啊，即係蜂擁而至啦。咁啊，禮拜咁啊，即係最 好難適應係嘛？ 最紅啊！ 不過好難適應之前，你要講一講我哋轉咗個 website 嗰度咧，就呢排好多人 我驚好難適應嗰啲人真係 我哋咁咧就話我哋嗰個網咧入唔到，唔係其實。咁講應該話咧，好多人就向我哋講，就係話咧，香港網台 app 咧就去唔到。咁香港網台 app 去唔到嗰樣嘢咧，我哋就揾咗，即係其實我哋都已經向咧，即係負責嗰位朋友咧。咁其實嗰搞香港網台 app 嗰個朋友咧，就唔係我哋嘅人嚟嘅，就唔係我哋嘅義工，唔係咩嚟嘅，即係純粹係一位網友。咁啊，即係叫 Michael Hong。咁佢啊，即係集合曬好多唔同嘅網台，即係 add 曬嗰啲 hyperlink 啊上去啊咁樣樣嘅啫。咁即係變咗，我哋都同佢哋講。喂，我哋轉咗個 domain 喎，我哋由 hkpeanut.com 變咗 hkpeanutsi.com。 咁啊，即係轉 domain 嘅理由啊，主要就係、是、喂，我哋都唔係淨係粒花生，我哋好鬼多花生啊嘛，其實係係嘛，即係即係亦都有寓意呢一個貨如輪轉嘅意思啦。咁但係有即係多花生都未必係好事嚟嘅，有時咧即係燒到埋自己嘅身咧，咁啊即係 食滯咗無謂啦。 係啊，咁啊即係我哋而家講呢一個沙中線嘅情況就係咁啦。咁啊，我哋有段片去咗先。 瓜环响巨灾警号，煤气公司正喉管曾渗漏，半条码头围道被沙中线工程震到人心惶惶。 咁你都睇到一路延伸落去个地下嗰度啦，咁啊成条都系嘅呢度。 呢栋楼梯有30cm 裂缝。 呢度 嘅裂痕更加长达70cm， 天花板重多啊，都系沙中线动工之后先出现。港铁曾经派人嚟古太单位睇过，不过认为同工程无关。就算被揭发，一直隐瞒工程令23栋楼超标沉降，仍然话安全。不过而家最大镬唔系啲楼啊， 漏气啊，那个喉性可以影响好大，真系成几座楼散晒啊，唔炸嘅。死幾人唔知啊！呢樣嘢係咪啊？即係好似人落咗個彈炸彈咁。 因為工程仲搞到地底7條煤氣喉管9個位置沉降20至50 mm 不等，煤氣公司都證實其中4條喉曾經超標沉降， 八一零号呢条仲被发现有一次渗漏，事后已经换咗八一零同五零一号两条后，改用韧性更加强嘅胶管嚟顶住沉降泥土。至于另外两条后，一条就唔需要更换，另一条因为冇人用已经被隔离。不过以上系一六年嘅资料，另外嗰啲后咩情况？煤气公司净系话佢哋日日都巡查，暂时情况稳定。不过提提大家，2014年高雄气爆前几个钟都有人巡过，最终都阻止唔到漏气爆炸，造成32死、300几人伤。苏耀坤都话，煤气公司换嘅胶管虽然硬净啲，但沉降超过10mm 已经有机会顶唔住，加埋附近就系油站，打个电话都可以引发爆炸。 出现大型沉降沙中线， 多个政党都落区视察，要求港铁交代。工党就收集咗近200个居民嘅签名，要求港铁即时停工。我哋报道星期三晚出街嘅，港铁到星期四晚终于度到点福啦。承认土瓜湾站一带沉降曾经超标，但团队认为仲系安全，所以继续开工。咁煤气喉又点呢？港铁话前年先后发现四条喉嘅位置沉降超标，另外仲发现三个位超标，但冇同煤气通报。不过呢三个位旧年已经回复冇超标水平啦。哦，处理所就冇问题啊，使唔使度咁耐啊？ 系啊， 嗱，咁啊，嗱，即系嗰度系土瓜湾嚟噶。土瓜湾，如果大家我哋即系上对上嗰次去土瓜湾咧，我就系同阿土伯就去即系呢一个 Channel I 咁得啊，去啊黄台养嗰档嘢啊。其实咧， 记得 嗰边咧都好多厂下嘅，其实系 你煤气股嗰头啊嘛，你讲 即系嗱，你见到嗰边系即系好多唐楼嘅中招啦。其实就咁嘅唐楼咧，其实已经好多年前咧，已经有好多即系嗰啲街坊咧都话系即系起码嗰个大厦有裂纹。系咪？跟住有時又聞到煤氣味，係咪？呢個好鬼驚嘅，大佬。即係頭先，即係都段片都講過啦。台中嗰單嘢，其實係即係佢事發之前，你未必聞到添嘅，其實係 高行 係啊， 唔係因為煤氣 台中 本身係冇乜味噶嘛，係係、煤氣公司佢自己加咗陣味。 但係咧，就其實咧，其實你都唔係話即係乜嘢噶啦，即係而家係去到土瓜灣咧。是已經有啲人咧，就係話有時行嘅時候都會聞到嗰啲味嘅，其實係。咁即係你更加唔好講話，即係開工嘅時候幾大鑊啦！屌，即係嗰啲咁樣嘅，即係轉地啊，乜嘢又成啊，喂，搞到好似即係喂係搖到成棟大廈咧，都左搖右晃嘅啲居民係話。 喂，呢、這個真係 搞到好似地震啊，六級地震咁勁咁勁啊！ 嗱，我有兩個反思嘅，即係就呢個新聞咧、第一咧，我終於即係參透到咧。咩叫 no news is good news？ 即系地港铁啊，喺过去呢一几耐啊，前后差唔多接近一个月咧。 嗯， 喂，个新闻真系陆续喺度咁样爆。 其实唔系过一个月啊，系半年啊，讲紧。 系啦，冇错，因为由高铁开始到沙中线，再加埋而家呢个沉降，喂，真系大佬，喂，唔系讲少啊嘛。喂，所以真係你真係唔好笑，即係当年即係四川嗰啲咩豆腐渣工程嘅，而家大佬我哋个铁路，我哋由70年代开始起嘅港铁、起到今日，喂呢条唔係第一条嚟㗎喎。呢条唔知系 N 条噶咯，已经差唔多系。 首先要讲明，就系呢条铁路咧，即系其实沙中线咧，如果你系以呢一个港铁佢自己自身嘅立场嚟讲咧，佢系唔倾向去搞嘅。第一嚟贵，第二咧其实涉及好多技术问题啊。你话转地，有时候话赖地硬啦，系咪？咁啊，本身就其实呢个已经系佢呢一个contract out 嘅方式咧，就系、是、呢、這个服务经营权嚟嘅，其实系即系已经呢个 ownership 咧就系政府嘅。咁但系咧就高即系。港鐵呢一方面咧，佢純粹係鋪翻個 service， 我就幫你起嘅啫。起完就係政府擁有嘅，即係既然起完之後咧，我自己嘅服務費或者我自己咧嗰個監管費係淨賺嘅話咧，係硬掛淨賺嘅其實係。但係咧起得好唔好，即係做起得好有36，唔好有36啦。講真，即係你好嘅。即係就應份㗎啦，唔好嘅喂大佬，即係政府係食曬嘅。而講真，如果經營不善嘅話咧，又唔需要即係港鐵去負責，咁變咗嗰班股嘅管理層咧，其實就唔係好著緊嘅。 點即係你睇翻個問題就係你見到不斷出事咧，其實係講緊咩舊區咩九龍城啊、土瓜灣呢咁嘅地方，即係點解會出現啲點解會集中曬呢咁嘅地方咧？其實好簡單嘅啫。喂，咁一 因為你九成個鐵港鐵佢係靠呢一個嘅物業上蓋嘅嗰個經營權，咁真係賺錢㗎嘛。咁你去到呢咁嘅舊區，好話唔好聽，你收地又難，你根本就冇辦法話咩將嗰啲咁嘅舊區全部鏟過，自己從去霸佔咗塊地，然後重新嚟過嘅話，喂，咁佢自自然然就用盡方法甩咗佢啦。因為你淨係靠車費嗰個咁樣嘅維修嘅成本，根本不足以去經營佢成條鐵路啊嘛。 咪所以都不無道理嘅，即係老實講，即係當年無論你喺觀塘線又好，港島線又好，甚至乎再接駁埋嗰個係咩話？ 荃灣 荃灣線又好，即係仲有其他啲一系列嘅線路都好啦，一路都係冇起到咧，係九龍西呢一邊一路殺到落去，即係黃埔花園啊，再過海啊嗰段一路都冇搞嘅，所以我都有少少記憶啦。當年我 你做議員嗰陣時， 冇錯，我嗰陣時候有幫劉千石做嘢嘅時候咧，九龍城咧就因為佢係九龍東南嗰個選區嘛，咁佢就你知啦，同李澤楷都好 friend， 佢犀利，咁啊直情喺黃埔花園嗰度咧，喺啲商場門口擺檔咧，就係、是、要求起呢一個嘅嗰陣時唔係叫沙中線啦，就係、是、叫九龍唔知西定南咧， 咪東南線啦， 係啦咁樣， 咁而家有咗啦，佢都 唉 有咗先大鑊啊！ 唔係第一就係、是、我嘅反省就係點解咧？即係除咗 no news is good news 之外，第二就係、是、喂，第一嗰樣嘢根本就不合乎成本效益嘅，你就造就咗呢啲咁樣嘅接近成千億嘅大白港工程出嚟。 嗯， 咁對我嚟講，喂，我唔使睇盤數嘅。 嗯， 當年嚇、啊、就總之有居民要求嘅，咁啊民粹咯玩。 嗯， 係嘛？即使你無論你大家都去過九龍城，去到土瓜灣㗎啦， 物質 有幾棟高樓啊？有幾多人口啊？嗱、 嗯， 你話真正九龍西即係殺去深水埗、美孚嗰邊嗰條線， 嗯、 多人唔出奇啊！正常咧，因為嗰度高樓大廈林立嘛，屋村林立嘛， 嗯、 即係美孚新村嗰啲啊，深水埗嗰啲公共屋村嗰啲，咁、嗯、你話你插條線去嗰度合理？我今時今日諗翻，喂，嗰邊有咩人啊？學你話齋。地鐵其實是靠呢一個嘅上蓋物業嚟去 cover 我哋嘅票價噶嘛，雖然呢個係佢 argue 問實踐嗰陣時候我未計過條數啊。 其實淨係票價都夠回本嘅，其實 根本呢條線，如果今時今日事後孔明咁睇，根本 day one 就應該唔好搞啦。 係啊，即係。咪就係港鐵嘅立場就唔應該搞，所以而家我見到信報嗰啲都仲去同小馬大幫忙啊，話誒一早啊就應該即係其實就唔係好似而家搞呢個服務經營權嘅，應該擁有權咁嘅搞嘅。 即係話説在前頭，我唔係幫港鐵講説話，我話即係唔好搞嘅意思就係話，即係日後呢啲咁大型嘅公共工程嘅時候，喂我哋真係唔可以單單係從政治嘅角度去滿足居民需要，當派蛇齋餅種咁。去處理噶嘛， 同埋呢個始終就係、 是、喂，同埋要撇開今次嗰個意外嚟講先、嗯、即係我驚有人誤會就話，屌根本神早唔應該咪冇呢個意外咯，咁誤會我哋嗰、那個即係諗法啊，係、 嗯、 咪我哋跟住行一 part 先至慢慢再講個意外嘅問題。喂，如果你呢啲咁嘅大白象工程配合回歸之後嘅官商勾結，唔好話幫殖民地講説話，殖民地嘅年代都有，不過。嗯佢起碼係看得見的公平嘛，大家都係英資財團、澳洲財團，即係總之係西方國家啲大財團。一來佢真係有咁樣嘅經驗、咁嘅技術、咁樣嘅 knowledge， 簡單講就係唔係佢投到邊個投到啊，大佬。好啦，回歸之後啦，經過中國改革開放，喺個過程裏面，佢寧願好似即係中國。呢、這個建築咁樣，搞嗰啲即係原水樓咁搞法。喂，今時今日所有嘅問題就講曬出嚟，因為我其實好想揾個結構嘅問題，究竟喺邊度？喂，呢單嘢點會一單又一單咁樣爆出嚟㗎？ 哦，呢單嘢咧，唔係即係講真，嗱。就肯定唔係中層嘅問題㗎啦。其實講真，嗱，如果中層嘅工程人員做嘢就本身好小心啦。最緊要咩咧？佢哋冇紅分，佢哋只係有一個 job security， 即係起碼就係話唔好出錯，一出錯嘅話咩鑊就撲街㗎啦。其實咩事情乜嘢驅使佢哋即係去忽視呢啲咁嘅安全隱患啊、超標都唔理啊？其實就肯定即係幾乎唯一一個可能就係長官意思，上面話俾你聽，隻眼開隻眼大，要趕工啊，係嘛？要嗱嗱臨啦，快啦，一定要達標嘅。我哋後面仲有好多大白象啊！你趕唔切嘅話咧，我哋後面嗰啲就雜雜，即係我哋後面嗰啲就即係 chain reaction 嘅啦，全部起唔切嘅啦。其實呢個肯定係長官意志嚟噶。你對於中層管理嚟講，你揾嗰啲人孭鑊係非常之唔公平， 因為冇理由， 冇 incentive， 冇理由咧係行路打倒褪噶嘛。 啊、 喂，你話你起我哋僆仔第一條搭嘅觀塘線？在个过程里面出现这些这样的问题很自然啊，没有经验，是不是？但当然当年都有很多是即是工业以外的，很多工人是即是委托我们这里港铁起身的干涉的工业安全甚至乎健康的意识呢是很低很低很低的，都是为了赶工，都是为了成本效益就牺牲了很多工人，但是最起码的安全的问题，即是起好之后不会漏水啊，应该有裂纹啊。 哦，那些是低级错误来的了，其实是。 喂，这个是基本工程，我完全不识这些东西。但见到他这样都开始识噏下了，大佬。 是啊。是吧， 冇你见条九龙湾那个站几实正啊，知道什么事啊，这么多年你未出过事。 是啊。你而家你起碼你就係幾起站頭咋，你就係起嗰個站嗰幅牆咋，嘩你都要計錯數，連喂即係你都要削薄佢，即係削足就你， 然後裝反咗佢。 而家真係話俾你聽咩叫削足就你呀，即係成語動畫廊呀，係咪？ 喂，我哋而家好似係學緊一堂呢係、土木工程課咁呀，全港人。喂，以前我哋有啲嘢，喂我哋相信磚㗎、喂，我唔係相信紅㗎嘛，唔好共產黨妄居咁行路打到褪，係咪？即係將所有科學嘅嘢就係、違反嘅道理嚟講。 即係咁講啦，即係你既然如果你有咁多大白象，本身管理層呢喺正常情況下都唔會接呢啲咁樣嘅 job 嘅計嘅話呢，你不如索性國營化去算啦，你都唔係市場去為呢個目的去考慮㗎啦，你都係咪呀？ 以前你講呢一樣嘢都仲合理嘅，但而家你講緊國營化我仲驚㗎大佬。 喺國營化起碼嗰個責任清晰喎、你而家係國又唔國，是咪市场又唔系市场。喂，如果你真系要諗住捞嘅话，喂你点会搞到即系而家著草走佬啊，又潜晒水㗎。你而家嗰个咪就系话囉，即系啱啱我啱啱见到原来呢即系有条友呢阿林卓廷啊，佢自己走去问呢先知。原来有个人负责沙中线嘅呢，即系 澳洲嗰、那个负责签名嗰个工程师。 係啊，嗰、那个 offer signatory 啊，係啊，佢就系话而家呢原来啊正正就系今个礼拜之前啊，其实即係而家爆三巨头即係先后即係走啦，係咪之前啊已经话要即係放假休假，係咪有人通咗水就係话啦，下个礼拜呢我哋港铁呢就会交代㗎啦，处理㗎啦。事实上喺今个礼拜三，喺今个礼拜二啊嗰人记者会嗰度系隻字不提礼顿㗎嘛。喂，礼顿嘩真系即係自己著個草喎，草喎，而家嗰條友叫咩名啊？嗰、那個叫做係 Raymond David Brewster 喎、申請咗上個月28號至到26號放假喎、係咪？即係28號係禮拜幾日，上個禮拜五就走咗啦。 衰啲講句，俾人滅得口你都未知啫。 喂，仲要一照舉家離開啊！乜搞乜鬼啊？你話就係休假啫。而家林卓廷咪問囉，喂，我點知你係咪著草㗎？係咪？而且你而家呢單嘢呢係進入咗呢個刑事調查個程序啦嘛，已經係。你是签名那个喎，这个时候放假有没有那么巧啊，是不是内部是不是政府有人通水啊、我们今个礼拜会处理，然之后你好避下风头先啊，现在真是死无对证啊，现在是。 走定路。 是吗？喂，即是这样都得的，然之后找个叫简德忠不是负责这件事的，纯粹是代的，那很多事都代不到你讲啦。 其实你计返条数啊，即是而家港铁话要走的那个梁国权 CEO 同埋那个总工程师王维铭，是不是都已经是进入刑事调查的话，是应该要被拉而不是即是辞职了事。 不是那个王维铭先无耻嘛。那个工程总监，喂大佬，喂你是工程学会主席。 啊，你又喺度话啦，哎呀，而家嗰个叫做系政治环境太过压力，太过大压力啦，系咪？政治环境恶劣啊，搞到你都冇办法正常做嘢。喂，大佬，你根本上你全部嘢你十问九唔答啊嘛。喂，你唔能够去喂诿过于人，话人哋问你又系政治化喎呢啲嘢。 唔系咁可能， 即系嗰啲建制派唔 Q 问你咧，系佢纵容你啫。正常人呢就应该即系好似阿李克强话斋，喂彻底交代嘅，其实系。 系你唔明佢嗰个意思啊？佢讲紧系话而家嗰个风气即系彻底政治化，系讲紧本身呢个工程都极端政治化，佢唔可以讲太多嘢啊嘛。 哦、啊，咁样样即系 密码嚟噶呢啲。 哦，咁、啊、你咁样讲，但系佢话，哎呀，我留翻多啲时间去即系搞我工程学会啲嘢。喂，你仲有咩面去搞工程学会啲嘢？嗱，讲真啦，阿潘卓雄咧喺上个月已经督爆咗佢噶啦。佢系2017年一月嘅时候亲自打电话俾佢，同佢讲：，喂，你哋剪钢筋、哦，你知唔知佢知嘅、哦？而家呢一个陈凡佢讲咩啊？佢话董事局被误导啊嘛，被蒙在鼓里啊嘛。喂，而家梁惠明咪就系董事局嘅人咯。喂，你董事局入边有人，即系将你哋入边政府嗰四个代表蒙在鼓里，你唔赖佢， 即系冇搞到咁复杂。如果唔系《苹果日报》爆出嚟， 哦，梗系啦。 如果唔系《中科》爆出嚟，我哋识鬼睇你嗰啲嘢，系咪究竟嗰度系即系沉降？系咪究竟剪钢筋嘅问题？我哋根本完全都唔知道。我就算我你俾我好似议员咁啊，去睇嗰啲兴建紧嘅站， 嗯、 都唔识睇呢啲嘢啦。喂，边个制造出嚟？是要你回应的，我都不想问你啊，因为我哋所有人全世界的人都 suppose 你起了无数咁多个工程啊，呢啲咁嘅大型基建在香港由六七十年代已经经济起飞的时候是不断配合即是整个的社会的环境经济的发展一路是咁做下去。喂，是想象不到啊，真是匪夷所思啊，是难以置信啊。喂，几时想问你啊？我都唔识你啊，边个识你老鼠啊？我真系。 喂，同埋你呢两日发展嗰啲即系嗰啲地陷事件咧，其实你系已经反映咗政，即系呢个港铁咧系唔会改嘅。佢就真系见步行步咧，然之后就心存侥幸嘅，林保人包佢当冇事咯。 唔系，同埋 即系你而家你地陷就全部就系咁啫嘛。 讲埋 一单又一单。 如果你喺试下喺一啲发展咗嘅国家，西方国家咁讲。唔好成日攞西方嚟做比喻 ，developed countries 大把啦，亚洲都，韩国、日本，会唔会咁噶？喂，做嘢，我而家越嚟越觉得差不多的先生咧，嗰段僆仔局我哋睇嘅时候咧，我唔系好明白，而家我真系明白咩叫差不多先生。我转唔到嗰条铁咯，嗰个叫咩？叫钢筋系嘛？ 啊！阿黄维铭出嚟即系， 我终于明啦！我真系，我哋真系大开眼界，一堆啲土木工程，原来转唔到入去嘅话咧，咁你石屎会冧落嚟噶嘛，大佬？你唔系咁黐住啊？系咪啊？跟住而家沉降，你喺度掘紧嗰阵时候，啲大佬，喂，跟住而家又唔赔翻俾人喎？喂，你成个九龙城区议会，你成个建制派。是20-4。嗱，蛇仔饼种，你投晒呢班友，而家你要付出代价。点解要有反对派啊？反对派就系鸡蛋里挑骨头同你，冇事都要抄啲嘢嚟问你，等你战战兢兢作为领导人，等你哋负责工程呢啲人唔可以马马虎虎，学文汇报咁咯。学而家建制派报纸咁咯，成日话啲建制派呱呱嘈啊嘛，唔系反对派呱呱嘈啊嘛，点解俾人呱呱嘈啊？好啊，我哋完全唔出声，有理，你就周住四川嗰阵时候咁啦，啲学校咁，唉，我真系冇气，我真系冇气，我真系唔想再讲呢、這个即系港铁，即系你次次话定咗佢，唉，又讲。好烦啊，好闷啊，大佬！ 烦同埋闷都要讲噶，大佬，即系呢啲真系呢啲真系公众利益嚟。 唔系嘢，呢啲冇人反对，而系个心理上就系、是，喂，好似唔系好想再听啦。唔好话讲啊 ，fatigue， fatigue 啊，真系呢个英文字系形容得好啊，大佬 tired 都唔算啊，大佬 fatigue 啊，大佬。 哇，你真系，唉，大佬嗱，即系点解一定要提呢个系工作？ 唔怪啲人话你唉声叹气啦，集集都 唔系啊！屌你，即系我都话上个礼拜我系咩鼻塞咯，即系关乜鸠嘅事啊？ 唔系另外一个讲句讲法就系你头先所讲啊嘛，no news is good news 啊嘛，咁佢搵次次都要搵 news 嚟，咁全部都唔系 good 嘅，咁次次要唉声叹气咁睇啊！ 那個、情况唔系你讲你地陷你呢、這个路呢、這个 沉降 呢单嘢，点解一定要讲系公众利益咧？因為建制派嘅議員走去問呢個港鐵去攞啲沉降數據， 佢話私隱嘛， 佢話呢個私隱嚟喎，屌你， 唉， 冚家產。 喂，你建制派議員而家知道人哋星期三爆咗大鑊之後，就爆呢啲嘢出嚟，哇！你真係識做呢場戲。 哦，嗱，認住呢條撚樣先。呢、這個九龍城區議員何顯明，呢、這個自由黨嚟噶。咁佢话咧，即系当其时咧就问过港铁，已经即系其实问咗好多次噶啦。咁佢就话咧呢、這个系系私隐嚟嘅。咁因为咧就涉及到嗰个 楼价嘅问题啊嘛。 咁大佬啊，你楼价嘅问题，而家咧呢、這个区议员系代表嗰啲居民问你啊嘛，嗰啲居民先至楼价嘅第一个 stakeholder 啊嘛。喂。唔系啊，主都唔可以知。 个问题就系呢位何显明 啊， 我嘅重点喺呢度。星期三人爆咗出嚟，你而家先讲， 而家先嚟讲。 你开紧个公告小工嘅时候，你唔讲。 系啊， 如果佢用呢一个话私隐嘅问题影响楼价嘅话，你系咪晨早应该开记者招待会啊？ 逼到埋身先讲啊，摆到明打晒龙汤噶啦，仲使讲咁多嘢？ 根本你班友就蛇鼠一窝，大家夹埋。而家知道冚都冇得冚啦。 啊！而家咪喺度划清界线咯，割席咯，系嘛？ 揾你做建制派扑街，话俾你听啊！共产党 唔系啊，建制派就话俾你听。 老实讲，呢啲嘢一定唔会系最高层嘅人，即系负责找数嗰啲人去咩噶啦？谂住你包仔，喂我你大佬你占咗成个区议会嘅大多数，系嘛？唔系 simple majority，absolute majority 添。 嗯， 喂，你都唔去及实佢？喂，嗰啲人唔系涉及政治啦啩？唔系讲紧廿三条啦嘛，唔系讲紧国歌法啦哇！喂，监察好个工程，系咪？你特登成立咗个工作小组，你定期一个月一次最少都会开会噶。喂 ，set 个 agenda 嘅时候，知道有啲咩问题，我要你每个月都要交报告噶，大哥。正如我哋嗰阵时喺交通事务委员会咁。喂，我哋一定会讲交通黑点噶嘛？几多人死咗，几多人伤咗 啊 嘛？ 要跟进嘅，其实你唔 喂，次次差佬都。摆份文件喺度噶啦，再比较上个月系咪多咗啊？边几个地方我哋系要即系改善嗰啲交通安全设施啊？喂，好基本嘅嘢嚟噶，大哥。我91年嗰阵时候啊，做区员啊，都已经喺度问紧，不过我后屘我要求就拆细嗰啲数字佢啊，大佬边条路啊，大哥？你俾个大宋有春用咩？我要知道龙翔道啊，定系黄大仙道、东头村道啊，大哥？ 其实就系耍鸠你嘛。 喂，大哥。喂，你班友仔就成日话我哋叽叽格格做反对派， 唔系乜都话拉布咯，系咪？ 好啦，你做埋佢啦，你玩埋佢啦，而家出事啦，话俾你听，全世界任何嘅政府都落晒台，话俾你听呢单嘢。喂，搞咗廿几分钟啊！ 唔系，即系佢，我谂佢而家佢可能见到 卅分钟嚟紧，大佬 未死人啦，咪要逐个讲啊！屌嗰啲卵样啫！喂，睇下啦，好啦，嚟紧我哋睇另一个叫做系建制派嘅议员嗱，呢、這个咧唔好睇佢斯斯文文啊，懒系独立。 你睇佢背后嗰啲 back job 已经知佢咩人啦， 像于飞咁样 叫林博，咁林博咧其实一早俾人踢爆咧，系啲隐形建制派嚟嘅。佢对上嗰次出选咧，有阿梁美芬咧企喺后面帮佢助选嘅。咁而家讲咩咧？咁佢就喺度话啦。哎、我完全觉得啊，港铁喺度欺骗紧我哋啊，当我哋啲区议员系乜嘢啊？唔尊重我哋，唔尊重市民，亦唔尊重大家嘅生命。点解你而家先讲啊？哇！点你突然间，哇！真系黄飞鸿上身、啊， 即系点啊？黄飞鸿 系嘛？即系你而家哇，讲啲嘢， 警恶情奸啊！ 咁你可以点啊？跟住话呢啲嘢我哋唔识噶嘛，系咪？即系有啲人问佢，喂，啲嘢我唔识噶嘛，你咁技术嘅，喂，大佬啊！即系讲真，你问翻阿黄碧云啦、啊，元水嗰啲嘢佢唔识，识唔识啊？如果你觉得呢单嘢重要，喂，问到沙盘，问到督啦，系咪啊？ 喂，个个都读土木工程嘅，阿哥 系啊？ 喂， 但呢啲係你作為你區議員或者立法會議員去監察呢個政府嘅角色嚟嘅，大哥。喂，以前已經有成二三十年嚟成個代議政制嘅制度，喺呢啲問題上，每一個禮拜究竟你係傾啲乜嘢嘅問題喺具體裏邊？喂，你唔知嘅咩？第一講工程進度咯，喂，第二就係工業安全咯，第三就係頭先我講嘅，喂，大佬。嗰啲沉降問題，因為好多街坊已經投訴緊，喂，你自己吹完，你要聽到街坊意見噶嘛？ 係啊。 喂，點解？點解成日話係嗰啲樓舊嗰頭？所以有呢啲問題，日久失修，又揾個公證行，根本全班友仔蛇鼠一窩夾埋。喺度揾路 查，跟住之後咧，你問港鐵咧，哎，我屋企老唔係屋企咧有裂紋啊，佢揾人上嚟睇完之後，哎呀，你層樓太舊啦，咁舊啊，冇裂痕就假啦，係咪就有鬼啦？喂，講呢啲咁嘅嘢， 唔係咁佢呃到啲街坊， 係 確實喺土瓜灣又好，即係主要土瓜灣啦嚇，一路殺到 舊樓唐樓嘛， 係咁，但係都唔係差成咁噶，大哥係咪啊？喂，而家東窗事發啊！俾人爆大镬，哇！好在香港仲有一两份嘅报纸同埋网上嘅媒体系真系有少少嘅新闻自由， 系， 同埋仲有少少良知，仲有面啊，大佬。 你真系有啲好无耻啊！即系譬如好似蒋丽云啦，而家仲喺度扮晒嘢落区啦，系咪？啊！而家人哋问到佢， 屌你攞一万次都冇用噶啦，嘥气噶你都， 唔系啊， 即系翻屋企瞓觉嚟。 佢落去帮佢老公寻斗生意啊！佢老公中国建筑嗰啲非执董嚟噶嘛？ 今日就爆咗佢老公啦。咁今日咧，即系嗱呢啲真系苹果咧，真系叫挤牙膏啊，系咪？嗱，你而家见到即系港铁就真系咧，佢而家一副就系叫做系即系点啊？心存侥幸嘅态度，冇人爆啦，冇得搞。咁而家你嗰、那个。湾仔嗰边会展咪又爆镬咯，十四个地方沉建。 所以我话呢个唔系一个个别事件嚟，系一个结构问题。作为立法会，尤其是我哋嘅反对派，即系就算唔识得好，而家又学咗佢。因为以前系唔会想象呢样嘢会发生嘅。我使乜读土木工程啫？ 因为我哋 我而家个个走去读土木工程去研究，你点解会？铺铺都系豆腐渣工程， 我哋 点解会沉降啊？ 我哋信得过香港嘅专业人士，佢唔会受呢啲咧，即系政治或者利益咧左右，系咪？唔会 金钱嘅诱惑 系啦。咁但系咧， 因为你有专业道德嘅操守。 而家咧，以梁维铭带头嘅呢个工程书学会主席咧，就令我哋彻底失望。根本上咧，呢班人咧，其实系辜负咗香港人对呢啲专业人士嘅形象。所以你见到下次咧，如果区议会选举又好，立法会选举，一见到净系以专业人士做包装嗰啲，呢啲人都未必系好人嚟嘅，其实系。咁你做卢伟国啊？卢伟国喺度讲乜嘢啊？ 喂，时间差唔多，我哋转头翻嚟啦，好唔好？ 好好好。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